马哈哲拉古奇提拉自己是拉伯尼克普拉嗯祖普拉黑莫普拉伯 透明的惆怅，是我一生。

就能事过境迁。离愁的夜让我找遍真相的点，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没改变。 飘着那细细的雨，看往事随潮水呼吸，在旧日的黯淡岁月里，我又看到了从前的你，只说句对不起，还丢在悲伤世界里，假装微笑着过去，可是时间又困住了自己和你。风景再美，我只有一秒的记忆，在那个连绵夏雨的遗迹，记得寒风吹过你耳边的发髻，想你的吻一直留在我梦里，欢离合我只有一秒的记忆，你给的承诺依然很清晰，我的思念随风飘到了哪里，我的寂寞没有人能够代替。